你好，我是李智慧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一个电商网站订单下降的数据分析案例。企业运营的数据可以让管理者、运营人员、技术人员全面、快速了解企业的各项业务运行状况，并发现公司可能出现的经营问题，进而能通过这些指标进行详细分析，最后定位问题的原因，并找到解决的方法。今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案例，来看看如何通过数据分析追踪并解决问题。X 网站是一家主营母婴用品的电商网站，网站运营多年，是该领域的领头者之一。各项数据指标相对比较稳定。运营人员发现，从8月15日开始，网站的订单量连续4天明显下跌。由于受节假日、促销、竞争对手活动等影响，日订单有所起伏是正常现象。所以前两天运营人员并没有太在意，但是8月18日早晨发现8月17号的订单并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，运营人员开始尝试寻找原因，是否有负面报道被扩散，是否有竞争对手在做活动，是否有某类商品缺货、价格异常，但是都没有找到原因，并且第二天发现订单量依然没有恢复正常，于是将问题提交给数据分析团队。作为最高优先级，成立数据分析专项小组进行分析。你从文稿里的图中可以看到，8月15日开始，订单量明显下滑。数据分析师第一反应就是，网站新增用户出现问题，因为历史上出现过类似比例的订单量下跌。当时查找到的原因是，网站的主要广告推广渠道没有及时续费，广告被下架，新增用户明显下滑，导致订单量下降。数据分析师拿取了同期的新增用户数据，发现新增用户并没有明显下滑。拿出同期的日活数据查看，发现日活数据也没有明显下降，便做出基本判断，用户在访问网站的过程中转化出了问题。和一般的电商网站类似，X 网站的常规转化过程也是：用户打开 APP，搜索关键词，查找想要的商品，浏览商品搜索结果列表。点击某个商品，查看该商品的详细信息。如果有购买意向，可能会进一步咨询客服人员，然后放入购物车，最后对购物车所有商品进行支付，产生有效订单。X 网站的转化漏斗，请返回文稿查看。如果定义打开 APP 为活跃，那么网站的整体转化就是活跃到订单的转化。订单活跃转化率公式为日订单量比打开用户数。显然，从15号开始，这个转化率开始下降。但是，转化过程有多个环节，那么具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？数据分析师对转化过程每个环节计算转化率，例如，搜索打开转化率等于搜索用户数比打开用户数，以此类推，每个环节都可以计算其转化率，并将这项转化率的近期历史数据绘制在一条折线图上。就可以看到各个环节转化率的同期对比视图。由于比例关系，文稿里图中可能不太明显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有明显降幅的是咨询详情转化率，降幅接近10%。调查客服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。进一步对咨询信息分类统计后发现，新用户的咨询量几乎为零，明显不合常理。数据分析师自己注册了一个新用户，然后发起咨询。没有得到回复，查询后台发现咨询信息并没有到达客服，于是将问题提交给技术部门调查。工程师查看8月15日当天发布记录，发现有消息队列 SDK 更新，而咨询信息是通过消息队列发送给客服的。进一步调查发现是程序 bug，新用户信息构建不完整，导致消息发送异常。最后紧急修复 bug 发布上线，第二天订单量恢复正常。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，这个事件是普遍联系的，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。所以，当出现运营数据异常的时候，引起异常的原因可能有很多，越是根本性的问题，越是有更多引起问题的可能。如何进行数据分析，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数据分析中有一种金字塔分析方法，它是说，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有3到5个引起的原因。而每个原因又可能有3到5个引起的子原因，由此延伸组成一个金字塔状的结构。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金字塔结构对数据进行分析，寻找引起问题的真正原因。前面讲的案例中，一开始运营人员自己寻找订单量下降原因的时候，其实就用了金字塔分析的方法。金字塔分析方法可以全面评估引起问题的各种原因，但是也可能会陷入到太过全面，无从下手或者分析代价太大的境况。所以要根据经验和分析，寻找问题主要原因链路。绝大多数互联网产品的主要原因链路就在转换漏斗图上。这个案例中，数据分析的分析过程基本都集中在转化漏斗上。我曾经看过某独角兽互联网公司的数据运营指导文件，对于几个关键业务指标的异常，必须要通知高管层，并在限定时间内分析异常原因。而指导分析的链路点基本都在转化漏斗图上，只不过因为入口渠道众多，这样的分析链路也有很多条。这种金字塔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数据分析过程，在很多地方都适用。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点，然后几个分支点，每个分支点又有几个子分支，构建起这样一个金字塔，对于你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或者要学习知识，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，不管是和别人交流还是自己思考学习都很有帮助。文稿里画的金字塔分析图其实就是思维导图，我的大数据专栏的知识点也可以用金字塔方法描述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回到文稿查看。人如何进行高效的思考，一方面是天分，一方面可以通过训练提高。我见过最厉害的人，他的思考方式如肥红掠影，不留痕迹，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描述清楚问题，还没有展开讨论，他就能够直指问题的根源，其他人再争论半天才发现确实如他所言。还有一种人，他会详细分析各种可能的原因，排查分析否定各种可能，最后找到问题的结症。因为过程严谨，思路清晰，所以通常也能解决真正的问题。前一种我想大概主要靠天分，而后一种其实就是使用金字塔方法。但在实际中，我却经常看到第三种情况，没有前一种的天分，也不愿付出后一种的努力，思考过程天马行空，抓不住重点，找不到突破口，越想越乱，越思考越糊涂。其实金字塔方法并不难掌握，只要用心学习训练，每个人都可以学会这种思考方法。小结一下，数据分析是大数据最主要的应用场景，很多企业所谓的大数据其实就是大数据分析，而大数据分析也确实能够对企业管理和运营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。而企业的管理、产品、技术过程中的各种决策，外部市场的变化也都会在数据上反映出来，关注数据分析，抓住数据，就能抓住企业运行的关键。而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定位，发现引起问题的原因，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前面专栏有同学留言说，我在公司做大数据很多年，现在大数据平台已经稳定，数据量和业务都没有太大变化，工作重复也没有什么进步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我建议技术人员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，不要仅仅给自己定位就是一个写代码的，比如也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数据分析，拥有数据思维、产品思维、商业思维，然后不管你是想继续写代码，还是就此发现了自己新的天赋点，你的思路和人生之路都会更加开阔。学习和工作计划也可以用思维导图来完成，总目标、子目标可以逐级分解，最后每个小目标都可以用几周甚至一天完成，这样当绝大多数小目标都完成了，今年的大目标也就完成了。在专栏新年寄语中，很多同学都留言写下自己的新年目标和期望，你能否用思维导图将这个目标分解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呢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，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